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在节目今天开始之前哈，我们还是要进入到女神麻辣烫环节。我们还是先来请出今天的嘉宾哈，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那我们还是进入到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啦。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环节了，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些最新的影视方面的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周哈，其实最值得关注和期待的一部电影呢，就是陈凯歌导演6年磨一剑的一个新片哈，叫做《猫妖传》，终于揭开了神秘的盖头了，会在22号哈，也就是明天上映。那这部电影呢，改编自《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这次编剧除了原著作者之外啊，还有这个《卧虎藏龙》的编剧王慧玲，故事和原著小说相比呢，也做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哈。当然，这里面会有更多的主线，然后呢，也会探究这唐朝千古之谜杨贵妃的死因。里面的元素有很多，比如说有悬疑、有惊悚、有科幻等等哈。而且呢，这张蓉蓉哈扮演的杨贵妃也被赞是绝对的惊艳，很有贵族气质哈。这盖过片中的其他的这个女演员哈。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部陈凯歌导演的最新力作《妖猫传》。 昨日太子登基，大典刚刚一场就偏瘫了。 预言时间， 作祟者是何妖物？ 是一只猫。 不错，只有猫猫才会这么有气味。 不玉楼的猫和宫里的猫有什么关联吗？ 来人呐！ 他不是昏迷，他中毒了。 那只猫说了一句：“见战总是要。” 他明天还会来。 到底是谁欠了债？欠了什么债？你到底是谁？ 你说的这是30年前的旧事，一只猫不可能活过30年。你为什么借纯情吟唱李白的诗？ 原想一场， 我把它写了。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妖猫传》的一段预告片哈，可以感受一下它，大致的这种氛围啊，还有它的情节。如果有兴趣朋友，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下。其实还有一部电影值得关注呢，就是由陈可辛监制、开心麻花联合出品啊，吴君如首次执导的喜剧电影叫做《100》啊，是100，会在今年的12月29号上映。其实这部电影呢，讲的就是繁华的 CBD 楼宇之间啊，一座等待这个拆迁的一个老屋子里面，哎，发生的一些故事哈。当然，这个里面呢有很多人，然后遇到了一些这个咱们说乱七八糟的非常神奇的故事哈。最后呢，换这个100哈，就是吴君如扮演的这个角色，跟他去求助。然后随着这玲姐的到来，哎，事态有了升级，众人齐心协力，一场 疯狂斗地主的故事惊悚上演哈。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喜剧电影叫做100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有一个导演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提到的那个人呀，那个人的名字呀叫做雷姐。我做人是毫无原则的，小朋友的钱我是不收的，好，我就破例。 我的新配方，哎呀，这不就洗粉吗？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你叫我什么？ 怕什么？ 这种情况啊，用科学的可以解释的。 我就是这样的， 条件反射。 强奸妇女7330人，这不是开玩笑吗？我就真有那胆儿，我这腰也不答应呢。 别拉着我，我要救伤员。 不不不， 你别气我了。 都是假的。 什么假的？跟休息里面一模一样。啊！ 精彩，比我看过的任何一部贺岁片都精彩。 还狂，还狂！ 好了，刚才我们也感受了一下哈，这个喜剧电影真的不是盖的。当然这个我们还要跟大家来推荐一部电视剧哈，就是已经上映了的，哦，已经上线了的《琅琊榜之风林再起》哈。这个其实风起长林，其实这个《琅琊榜》呢，自从这个第一部哈播出之后呢，有很多的《琅琊榜》的粉丝一直都在期待这个第二部的上线哈。虽然第二部的主角全都换了，第二部主角是由刘昊然呐、黄晓明啊，还有这个咱们说就是比较怎么说呢，稍稍可能跟原来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的一些演员出演的哈。那到底怎么样呢？其实有很多人都在期待着。那到底我们说的第二部《琅琊榜》呢，大家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其实还真的就得往下看哈。咱们先来通过一小段的片段感受一下。 长林风骨的承袭和延续，并不仅仅是在血脉之间。 就是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哈，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了最近的比较热的电影和电视剧。那么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恋爱补习社的环节啦。 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 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普及社，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爱情补习社的环节哈，我们还是先来请出老朋友，这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再跟大家问声好 ，Hello， 大家好。嗯， 这个大英也是老朋友了哈，咱们每次都会分享一个这个话题，可能是根据最近在热播的一些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啊，看到之后觉得哎，这话题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哈，然后咱们就来一块分享一下。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什么呢？其实并不是最近的电视剧会出现，就是觉得电视剧啊、电影啊，就是基本上每一个电视剧或电影当中都会有这种桥段，就是。是女一女二的红颜跟女一和男一的红颜或者是蓝颜，就咱们说到的这种情感竞争者，对吧？仿佛没有任何一部剧当中是没有情感竞争者的， 对，好像就没故事性了。 对呀、就没有情感竞争者，那我们要写一些什么内容呢？其实没什么好写的，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些情感竞争者哈，就到底是情感竞争者的出现对于这段关系来说，是个好事儿还是是个坏事儿，是吧？电视剧里当然就是都是个那个促进 团圆的， 对，促进男一跟女一最后成为了一对的这样的一个桥段哈，但是。到底在现实生活当中它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啊，咱们就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呢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然后就可以直接链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哈，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的直播，然后可以跟我们来一块互动互动哈，就关于这个情感竞争者的事儿啊，或者说您最近如果出现了这个情感竞争者，哎，跟我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哈。那这个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首先先问一问这个大英啊，就是说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情感竞争者，如果说给你一个词汇去形容的话，你会觉得哎，他跟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感情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你刚问我这个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第一下冒出来的是我面对这个情感竞争者的时候的一个感受。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很难回避这个问题，就每个人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突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我觉得会对你有某种意义上情感威胁的人的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不能淡定了。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第一个感觉是我面对情感竞争者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是我要保护我自己，我要保护我自己的我认为的那个独属我的感情。我觉得这是一种本能，不管你多么豁达在感情面前。但是同时我觉得情感竞争者他的出现又在我们内心世界里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你看啊，当我们的一个关系里面出现了第三个人的时候，其实你要重新思考一下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了。其实这是一种很，我不能说是很好的提醒，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提醒。 哎， 对，因为不然第三个人他进来的时候，他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机会和入口才能进来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反思很好的机会。那我个人的经验的话，其实我曾经面对过同样的局面。这个说起来有点八卦了，但我自己会反思说，哎，我觉得那个人的出现对于我个人在感情里边的思考和成长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甚至到现在我回忆起来，就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我都觉得是非常大的成长。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如果不出现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思考我跟男朋友之间的关系。就在那个过往的那个时段， 我们非常想听这个心理咨询师的八卦。 我觉得这个故事听起来大家可能都觉得会有一点点小狗血，但是其实他那个故事性还真有点曲折。就是这个女孩子呢，就在我跟这个男生就是在感情出现了一点小问题的时候，这个女孩子来找我做咨询，但我并不知道她跟我前男友是男女朋友的关系。然后她找我做完咨询了之后呢，做了一段时间咨询，你想我不知道她的身份啊，她把他们俩之间的事情全都告诉我了。然后最后她说我不想在电话里咨询了，我想见面。我说可以。她说那我是某某人的女朋友，你还要见我吗？对，这个故事现在看讲起来，我自己还能就是非常淡定的会从容，会甚至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当时对我来说冲击是蛮大的。对，但是我觉得那个过往就是那个冲击过后之后，当然我会有一点情绪在里边，比如说对他有个激烈的反应，就是我觉得你在欺骗我，你冒充一个来访者然后再欺骗我一个咨询师对你的一个诚意。所以我就会当时会有一个情绪反应，但是后来这件事情在我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情感历程当中，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标志性的成长的标志。因为 这个女孩的出现，她也许没有刻意说我是来帮你成长的，但我自己的理解是说，她提醒了我，她一下提醒了我说，我跟另一个人的关系里边，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就是一点瑕疵都没有，一点缝隙都没有。然后这个人的出现，同时我觉得我们俩之间就是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相互的一种提醒。就在我们跟同一个男生有一个交集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彼此对对方的一个感应，或彼此对对方的一个感觉。 所以其实刚才大英说的这件事儿啊，我从一个很客观的，就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说，首先我觉得这姑娘确实有不对的地方，就是说因为你是身处在感情当中哈，而且有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这个职业在哈，所以你可能也没有办法那么直接的说，但的确其实这个女孩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就是他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介入到这种情感当中，不管说哈，就是最后谁和谁在一块，因为只是男女朋友嘛，之一嘛， 对 当年呢哈，其实这个倒是咱们说不涉及到这方面的原因， 是， 但是我觉得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试探，其实我觉得本身就是有一些问题。如果抛开是这段关系是这个你自己在身处其中的来说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这样一种方式其实早晚也会让他跟那个男生之间的情感出现问题？ 对，事实上可能就是因为这种方式里边本身有一个我觉得不够理性的，或者说考虑不够周全的一个做法。但是返回头来，我可能会考虑另外一种方向，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感情的互动当中，当一个女孩子面对一个竞争者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奇心在，就是说你会怎么评价所谓的这个感情的竞争者，因为你发现有另一个人在这世界上有另一个人存在的时候，而你的亲密爱人对那个人仿佛有一些兴趣的时候，你在思考，哎，那个人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然后我跟他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本能的在跟对方，也许是比较，但同时我觉得也有对这个关系或者说对另一个人的一个猜想和好奇。 对， 我觉得每个人对自己的情感竞争者其实都有一点好奇的，包括那个女生，我为什么会觉得我蛮理解她的，因为我当我面对一个情感竞争者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她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刚好她有机会来了解我，然后我觉得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是所有情感竞争者都有一个先是敌意，然后就好奇，就是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对，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情感竞争者哈，就是说不一定是真实的，就是进入到说这个跟他一块儿去扯，就是公平的 PK 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可能是隐性的或者潜在的。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经典的偶像剧的套路当中呢，一定会出现几个竞争者的。 是的， 就曾经我们在这个学习编剧课程的时候哈，这个曾经也有老师说过，这个一般来说偶像剧套路是什么呢？本来男一跟女一啊，这个可能最开始是互看不顺眼的，然后来呢，慢慢两个人爱生情愫，但是谁都不肯承认，后来呢，来了一个男二啊。然后这男二条件特别好，死追女一， 对， 哎，但是女一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有答应男二，但是往往这个时候男二跟男一呢，总是在恰巧的时候，两个人会在同一个时刻出现，然后最后呢，就是当然也是经历了一些感情波折哈，然后突然这个更加珍惜对方了，然后两个人就在一块儿了。就是我们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情感竞争者是起到了对一个爱情的催化作用哈。但是说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还是打一个问号的。 是的， 对，最近有一部这个热播的电视剧哈，叫《我不是精英》，是这个《爱情公寓》里面的女主角之一啊，然后还有这个咱们非常熟悉的一些演员雷佳音呢、什么的主演呢哈。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桥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就是在等于说男一的这个情感竞争者出现的时候哈、他们的一些表现，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哈。 他今天吃很多凉的东西，所以肚子很痛。 啊？你说你这个死丫头，不是你这个死丫头啊，就喂嘴，就伤身体。怎么赶紧回家吧，来， 我来。 哟，小姐，哎呦， 来， 你帮一把，哎呦，快帮一把，快点帮一把吧，哎呦， 知道了啊，江林，马上啊啊，真的去，哎呦，到了，来，看着点，着急。 怎么了这是？ 哎，别，你听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那个晶晶的男朋友江林， 阿姨，我们认识 啊，认识， 初中同学， 同学啊，哎呦，好，行， 怎么了这是？ 哎呀，没事，你没事， 吃饭没事 啊，对，没什么事，你什么忙你的吧，你忙你的，哎，这边，哎，我开门。 哎呀， 苏家， 哎，阿姨， 来，吃点水果。来，你坐下，坐下，孩子，来坐一坐。哎呀，吃水果。 太客气了，阿姨。 啊，你那随便吃点东西啊。 哎呀， 哟，小佳啊，你跟我们晶晶是同学。哟，快小三十了。 啊，是。 那你是离过婚呢、啊、还是算过偶啊？ 阿姨，我未婚。 啊，那你别介意啊，我妈妈看那个地摊文学看的比较多。你这孩子，你这不这连聊天呢？你真是的。那个，我就说你谈过几次恋爱啊？ 三次。 没成？ 没有。 哎，那你这三次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啊？ 啊。 就是那个，比如说你这个财产啊感情啊都不清的，就是这些事儿。 没有，都处理得特别干净。 咦，太好了。来，孩子吃个苹果。那个你现在就是在哪儿工作呀？ 啊，阿姨，我现在在一家外资培训机构做管理。 外 就是外企。 外企呀、啊、哎呦，哎，是不是挣钱特别多？ 还行。 你知道吗，我闺女就小时候特喜欢你。 妈， 是本来就是，你装什么呀你？就是她那小的时候你就写的日记。 干嘛呀你？ 江林那三个名字，完了旁边画的小蝴蝶、小嘴嘴呀，还有小蜻蜓什么的，我也不懂那什么那个。 你们俩， 你来你去转，要。 我看到大英看完这段之后笑了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我们可以这分享一下啊。其实他这个故事讲的就是，邓家佳扮演的这个角色和雷佳音扮演的这个角色，其实他们两个是从小青梅竹马，而且住对门儿，就一块长大的。然后刚才我们出现的那个江林，其实是他们的感情竞争者哈。 对， 就是说，因为邓家佳和雷佳音他们两个从小关系太好了，然后后来就偷偷的就谈恋爱了。然后两个人在一块了，但两家并不是很同意哈，就是因为太了解了，知道很多互相的细节。就不是很同意，然后你看这个就是女方的妈妈就总想让她找另外的一个人，然后来跟 一直在推荐自己的女儿， 对一直在推荐哈，然后一直在帮她找人。然后这个江林呢，就是也是他们俩的同学，他们俩同时的同学。小的时候呢，邓家佳扮演的这个角色还曾经的一度的其实喜欢过这个男孩儿，哎，然后就是 有一点感情基础 、然后这男孩出现之后呢，你会发现他的母亲啊特别兴奋，然后就一直在不停的推荐自己的女儿啊，希望他们两个成一对儿。对，所以这个大英可以先来说一说看到这一段的这个感受吧。 说实话，就是我们会觉得，就是生活当中啊，先说电视剧里边，电视剧里边有主角光环，就是我们特别希望男一女一在一起。 对， 但是我经常会看到这个所谓竞争者或者男二出现的时候，我内心是很雀跃的。 嗯， 对，我是很开心的，因为你会发现，哎，这个故事有意思了，有一个第三个人出现了，然后所有的戏剧性的东西也开始有了张力了。然后这个包括这样的母亲这样的一个配角的这个出现，也会在促进他们这个感情的这个细微的这个变化的戏剧性里边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和角色。所以我这个过程当中，当我看见男二的时候，我觉得，哎，尤其这个男二还很优质， 嗯， 然后尤其这个男二对这个女生还有一点点好感，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接下来的进程会怎么样呢？我觉得一下就勾起了我对这个感情走线的这个走向的这个兴趣。所以我会觉得刚才我笑的是因为我说，哎呦，这个妈妈，我想了想，哎呦，幸亏我妈不这样。 我还以为说看到了我家里人的一些影子。 对，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只是电视剧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哈，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面对感性情感竞争者，我们不是说那种比如说默默的这个发生一些这个联系或者情感的竞争者，就咱们说光明正大的这种情感竞争者哈， 对， 哎，到底说它会产生一种怎么样的化学反应？因为在心理学上面，其实之前也有很多人研究过，就是关于这种它的竞争者出现了之后哈，大家的一些心态或者说一些想法，这个在下半段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当然，想要观看我们的直播呢，也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可以点击右下角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来聊一聊那些情感当中的竞争者出现之后会怎么样呢？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 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到了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哈，今天我们来这个聊一个话题，就是说如何看待情感竞争者。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中间的广告段的时候还跟大英聊起来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所有的情感竞争者的出现都是为了男一和女一最后在一块儿服务的，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出现这种竞争者的时候，它的破坏力其实挺大的，是吗？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所谓男一女一在电视剧里边或者是影视作品里边，它确实是有主角光环的，所有人的出现都是服务于他们两个的感情进程的。但是生活当中，生活没有这么的，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没有主角光环，你只不过是所有的人在经历众多感情当中，你是其中一个而已。然后所有人的出现，比如说感情竞争者的出现，他真的不是为了烘托你们俩之间的感情，他就是要介入你的感情。确实是，如果是生活当中的情感竞争者的话，多半我觉得在提醒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在提醒说我们这现有的这段关系是出了问题的。没错， 对，没有，就是怎么说呢，说不太好听一点，就是说这个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啊，我觉得这个话糙理不糙呀。 对对，所以这个可能在生活当中出现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了。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怎么说呢，有一些朋友会这么说啊，这么来理解这件事儿，就是说你看比如说一对男女朋友，两个人在一块时间长了，可能各自会有一种想法，说反正你也是我的了，就是没有这种怎么说呢紧迫感。所以呢我们在一些无论是这种就是情感博主啊或者什么上面，就会经常看到说你要让他有这种竞争的压力或者是紧迫感，所以呢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去弄一些这个竞争者出来哈，让他感受到这种压力。我不知道大英是怎么看待这种就是说法的哈。 我自己要直接的第一感觉，我是其实不太赞同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人刻意的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刻意里边有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说你要刻意制造出一个所谓的情感竞争者，然后为的是目的是维护目前的这个情感关系，我觉得你目前的情感关系就是如果是没有维护好的话，你再找一个竞争者进来，我觉得就是雪上加霜。 对 对，如果你的情感关系是需要维护的话，那我觉得你就直接维护就好了，你不需要拐一个弯说找一个竞争者再来维护。那么其实如果找竞争者的话，你的出发点是说让对方更在意我，而不是说我们俩共同去经营这段关系。就是当你找一个所谓的像帮凶一样的就是情感竞争者来让对方提醒对方的话，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反而做了一个不是加法而是减法的事情。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很多朋友看电视剧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哎，你看这个电视剧里面啊，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两个人本来已经都快不行了，后来哎出现了一个男二或出现了一个女二，这么一搅和，突然间发现了对方好像还是蛮有怎么说呢蛮有价值的那种感觉哈。然后一下子两个人就在一块了。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我觉得有很多尤其姑娘啊或者说很多男生也会这样去实践，就觉得哦，可能内心当中会有一些不自信的成分在吧，他会找很多这个证据哈，证明他很受欢迎。是很多人会是这样吧，然后还在朋友圈里面晒各种就是感觉他自己很受欢迎的一些证据吧。然后去这个想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所以有你没你都无所谓，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对， 我觉得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人，就是他在情感关系当中可能会建立更多的一个能让别人认可的这样一个印象。但是事实上 如果你内心是认可你自己的，或者说真实情况是你被众多人所认可的，你是不需要表现的。 对， 对你也不需要证明，因为如果是需要证明的东西的话，我觉得那里边肯定有一个虚的假的东西在里边，然后你才刻意的去彰显它。 对 对，所以就是你看这些所谓高调的，为什么有的人说不要秀恩爱啊？其实秀的恩爱啊，里边就是有一些不太真实的东西吧，就是没有办法为外人道。但是你秀的过程当中，其实内心是有一点不自信的。 嗯，当然有一些可能这个，尤其是女生哈，有一些异性的朋友，但是。通常来说哈，可能男生更接受不了女生有更多的异性朋友。 哎，还真是， 是吧？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女生哈，但是在我就对跟周围朋友一些就是交谈的过程当中哈，通常来说男生都还蛮接受不了自己的女生在跟他确认了关系之后，有一些他觉得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暧昧的异性朋友存在。然后我就找了一段网上的视频啊，就是说男生怎么看待女朋友的蓝颜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哦、这个有意思的问题。 对对，这个小调查哈、啊、到底说男生怎么看待女朋友的蓝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啊。 女朋友蓝颜这也无可厚非啊，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异性朋友，只要不触碰一些底线和原则就可以。 蓝颜我觉得我是自私的，就是毕竟交友不可能只限到一个群体，对吧？所以蓝颜可以，蓝颜可以 OK， 就比较介意吧。然后如果走得太近的话，把他打一顿，暴打。 我觉得蓝颜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在乎，看个人的状态吧。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交际圈，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朋友。 因为恋爱当中两个人都应该被给予足够的尊重和自由嘛，所以我觉得蓝颜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存在的。就像有首歌里面唱的，温柔的男人像海洋，做远远看护的月光，不做阻挡他的墙。 我觉得吧，蓝颜的话，我寝室有刀又不是不能砍的，对不对？ 啊，是这样的，我女朋友的性格是不可能有蓝颜的。 我觉得要看一下他们的生活交往次数频不频繁吧，如果太频繁的话可能接受不了。 其实他有没有蓝颜都无所谓，只要能找到女朋友就可以了，对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我觉得女朋友应该不能有蓝颜，我不能接受。 就如果他跟他蓝颜聊天的时间比跟我还多的话，那肯定是有问题了。 我女朋友没有蓝颜啊， 可以接受的，只要不是特别那个，我是不是很介意的。 蓝颜蓝颜总是拦着拦着就被绿了。 其实我不喜欢看待我女朋友的蓝颜，就我这个人的特点来说，我是比较对她有一种小小的那个醋意的眼光去看待。 我觉得大部分的蓝颜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在我的观点里，我不希望因为爱情这个东西去影响我女朋友和她异性朋友的友谊。 我个人觉得肯定是不怀正轨，特别是我先是跟女朋友在一起之后，然后她有了男闺蜜，我觉得这个闺蜜肯定是不怀正轨。 我觉得女朋友蓝颜算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现象吧，因为谁都有一些异性朋友，就比如说我也会有一些女性朋友，所以我觉得我对于女朋友蓝颜这件事情还是比较宽容的，就觉得还算可以接受吧。 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只要他们俩不要太过分的亲密，我也无所谓了。但是只要是每天让他们联系的话，我也会很难过，我会提出不愿意的想法。 个人觉得一山不容二虎，要是真的要我做出决定的话，我会考虑一下像古代一样跟他来一场精神对决，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那个的话，我觉得单身的人是可以有所谓的蓝颜的，但是一旦双方都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的话，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他都应该回避这种关系。所以我觉得这种关系是不应该存在于有男女朋友关系的人的身上的。 其实我觉得女朋友蓝颜这件事儿，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女朋友的蓝颜都是，这是第一。还有一个，我觉得我是一个心胸比较开阔的人，就比如说我有异性朋友，我觉得这件事儿也是可以理解跟接受的。 我觉得对于蓝颜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既包容也自己保持一个度吧，就是开心就好。 我觉得如果女朋友有蓝颜的话，只要是交往呗。I'll be the shelter that...好啦，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段街头采访哈，关于这个女朋友的蓝颜这回事儿哈。其实 有的时候咱们说是蓝颜，当然有很多人会比较介意哈，当然有人表达方式会比较这个比较怎么说呢，暴力，就说哎呀我你看我宿舍也不是 宿舍有刀、 哎、当然这个只是一个这个说法， 对，玩笑式的说法， 只是说他的内心当中呢其实对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有很强烈的冲突感的， 对，他有态度， 对，他有态度，包括说把他暴打一顿哈，但是不可能现实生活当中也不会去暴打他一顿，但是说这个事儿是有态度的，就是说态度是绝对不可能让他有蓝颜、嗯、对吧、嗯、所以我不知道大英刚才看到了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他的一些说法。 我其实对整体刚才采访的过程当中男生表示出来的这种我觉得相对宽容的， 嗯， 大多数男生其实在说我是允许我女朋友有蓝颜的， 嗯， 我觉得这个态度我反而看到了一个我觉得可喜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人和人在关系当中那种独属性的独占性的那种力量在现在的男生当中越来越不那么强烈了， 嗯， 如果再换个比如说几十年前十几年前几十年前，我觉得几十年前可能准确一点，就男性对女性的那种独占性的那种力量，我觉得如果是30年前去采访的话，我大多数男生不会有这样的表达的， 嗯， 或者说很少有这样的表达的男生，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男生的宽容度其实表现了他在感情上边的我觉得一个有力量感， 嗯， 就是他在允许女生的这种独占性的那个空间变大了， 嗯， 对，他不仅仅说我要跟这个女生一对一的交往，这个女生是可以有自己的朋友圈子的，然后我觉得同时那个蓝颜也有不同的存在，比如说有一种蓝颜是那种情感依靠型的蓝颜， 嗯， 那这个时候他的男朋友就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潜在的这样的一种危机呢，就是你要依靠的人是我，但同时你又依靠了另一个人、 嗯、 那么我的存在是不是受到了一种威胁，就如果我不存在的话你是不是就依靠他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依靠感上面还有另一种就是说就是竞争感，就是如果那个蓝颜有某种主动性，就是说我要主动去关怀或者是给予这个女生很多情感的话，那么对作为一个男朋友来说，就是所谓的当事人的这个男人女生的男朋友来说，他可能他如果不太主动的话，那么在相比之下这个男生的存在我觉得就会受到某种意义上的威胁，当然界定在所谓蓝颜的这个概念里啊，我理解的这个蓝颜肯定不是一个主动去干扰对方的感情或者说自己女性朋友的这个感情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存在对于男生来说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帮助，有的时候是一种提醒，帮助的时候就是说女生在跟蓝颜互动的时候她知道怎么跟男性互动， 嗯， 怎么样去了解男性的思维和思考，然后被动的地方或者说负面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如果这个蓝颜她不会掌握分寸的话，那么其实会影响到这个女性和这个所谓原来男朋友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蓝颜的那个立场上是可以掌握一些分寸的，然后女生在跟蓝颜互动的时候、嗯、可能也要多多考虑一下自己男朋友的感受，就是你的分寸感上面是不是掌握得更恰当一点，要更多的考虑进男朋友，就是说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能更平衡一点， 嗯，就是刚才大英说的这段话呢，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看这男的是真蓝颜还是假蓝颜啊真蓝颜是真的当成朋友或者哪怕守护者，因为可能有一类男生他对自己心目当中女神的态度就是觉得他不可能跟这位女神在一块儿，就他也觉得我即使跟他在一块儿我也驾驭不了他、 嗯嗯、 所以呢我愿意一辈子把他当这个女神来看，只要他有事儿我就愿意帮他，因为很多男生是有这种保护别人的这个心态的、 嗯、 对，所以就比如他有事儿那我就愿意去竭尽全力去帮他、 嗯、 然后比如说他需要我了我会在他身边然后我会陪伴他，但是我并没有想去说的不太好听的一个词吧，并不想去上位， 嗯， 就是说我并不想说 我们要确定一个有独属性的这样一对一的关系， 对 对， 我觉得这种可能算是蓝颜或者说这个朋友会更多一点吧、 嗯、 但是有一类呢像大英刚才阐述的就是说你看他的目的有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明确， 嗯， 有一些是我就在这儿等着，只要是你这边一出现一点什么问题、嗯、我就马上去 补位， 对，把你给补位，把你给拿下、 嗯、 可能相对来说像这样的一种蓝颜啊、 嗯、 就是咱们会觉得它的危害性会大一些了， 对，对关系的挑战性会很大、嗯、 对、 哎、但是我自己的话就是我以前是所谓没有蓝颜或者说没有男性朋友的， 嗯， 然后在我就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我自己对一个跟异性交往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变化的时候，我发现哎女生还真是要跟异性交一个就是在普通朋友的基础上才能进展到所谓的亲密关系、 嗯、 所以就是在你没有男朋友的时候我觉得你交几个蓝颜知己其实对你了解男性了解 异性两性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话，如果所有的就是我们在听众他们如果内心世界里面没有给男生一个空间的话，说我单纯只是想找一个男朋友，我觉得这个可能跨越了说跟男性交往普通朋友的这个阶段的话，可能未来的在相处当中会碰到一些问题。 嗯， 对，就你没有办法跟自己的男朋友做好朋友，这个是一个在相处当中我觉得是一个会挡住你们两个关系进展的一个，我觉得像是一个坎儿一样。 对，就是其实还是要用一些男性的思维，然后去跟男生在一起交流，然后可能才会能达到你更想要的效果哈。 对，就像我这周围很多男性朋友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没有某某事情的话，那我要找一个女朋友干嘛，我就喜欢跟男生待在一起。 嗯， 对， 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之前讲过很多次，就是男性跟女性之间有一些咱不能说不可逾越的鸿沟吧，但的确是思维方式上面存在的特别大的一种差异。 对， 所以有的时候就导致可能你有一个男性朋友，你对他这么一说，他立马就明白了，这没什么呀。 对， 就是男生为什么看球不理我，他就不在乎我，可是他只是想看球而已，他并没有，这个事儿不等于他不在乎你。 对， 就是说 女生是很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的。 对，女生觉得那既然我喜欢你，所有人约我我都可以把他给这个推掉，然后我就要跟你在一起。但对男生来说，可能哎，我要玩球，我要打游戏，我要什么什么的，哎，他就可以把这个一些其他的事情安排在后面哈。这个是很多女生在这个交往过程当中也不太理解的。然后可能有一些女生的做法就是，我马上找一个情感竞争者，然后那个谁谁谁他给我这个就是联系了，然后他要跟我这个一块儿去吃顿饭啊，或者是怎么怎么着的。他期待的是其实这个男生马上说，哎呀，还是我陪你吃吧，是这样的一种。但往往你期待的回应，哦，你去吃吧，就这种感觉啊。所以有的时候是适得其反的，是吧？ 我觉得这个点上面可能大家掌握一下分寸，就是你看你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是让对方感觉到你在使一个小脾气小俏皮的这样的一个小方法，然后对方还觉得你很可爱，还是说对方就已经勾起了对方说那我真的是不太在乎你。我觉得那跟他们俩感情的这个程度有关系，和现有的现状有关系。 嗯， 所以这个做法看上去挺幼稚的，可能要分人，然后也分阶段。对， 对，分阶段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看你们俩在什么样的阶段了。 对对对，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使这样的小招数的。 对，就是可能在最开始的感情的阶段还有点用吧，因为那时候也不就是他也没有确定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正常的关系哈。 没错， 就我之前看到一个心理学的理论，就是说可能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比如说每个人就是一道门，然后每个人都会抓住什么呢，就是马上要关上的那道门。 嗯， 就说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是一种想法，就是 马上要失去了，这个时候很可能就会觉得他更珍惜了，因为你给了一个有限的时间线，就时间点。这就像有一个在国外有人提出一套理论，说婚姻应该每7年签一次合同，而不是一辈子。一承诺就是一辈子，如果7年的话，大家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更珍惜一点，因为我们知道7年之后对方可能会解约呀。所以可能在关系里面，我们每个人珍惜的那个感觉是说，对方不是一辈子的承诺，就他承诺的时候只是当时他承诺了一辈子，但是未来的日子还要一天一天的过。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面对这个情感竞争者的时候，他的心态也不大一样，因为其实咱们今天可以放的这电视剧太多了，就基本上 都有情感竞争者， 都有情感竞争者，我都不知道该放哪一部好了。其实这边也准备了好多好多视频，就是每一部电视剧当中都会有一个很优秀的，甚至不止一个啊。有一些电视剧可能男二男三男四男五男六 都很优秀， 一直都 各有千秋。 对，然后就喜欢那么一个人哈，就咱们说的这种很玛丽苏的剧。 对对对， 但是不得不说，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当没有了主角光环之后，其实有的时候过度的引入一些情感竞争者还是有一些风险的。 没错没错，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就是大家不要轻易去尝试这么有风险的举动吧。电视剧毕竟是一个戏剧性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个文艺作品啊，它只能是我觉得是一部分满足了女性观众的需要，但是生活当中真的是不要轻易尝试啊，这个风险太大了。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朋友哈，可能会觉得，哎，我平常啊，在这个跟情感竞争者一跟他在一块交流，就发现另外一半好像就特别在乎他，所以他就把他变成了一种模式，就是啊，你忽略我吧，我就跟情感竞争者在一块儿，然后在一块儿，哎，你又重视我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我不知道大英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方式哈。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作用，但是你看你出发点，我觉得以个人的出发点为主。如果你的出发点是说我想让对方也更多的注意我，然后这个时候所有的方法都可以调整。 啊。但是如果你的那个目标是这种相对僵化的话，我觉得这个做起来其实不太容易调整，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你做了这个一个点之后，其他那个变化的后续的变化你是不是也要跟进呢？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要在变化当中去试探这些方法。 嗯，所以也不要引火上身哈。今天我们就聊了一下关于感情的一些竞争者的一些事儿。 嗯，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聊哈，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有机会咱们还可以再继续交流一下。那现在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的环节。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啊。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秘密花语的环节啊，这个我们还是请大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最近遇到的一些，比如在情感咨询当中哈、啊 嗯嗯， 是这一类的一些问题哈、 啊。我觉得还让我想起了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男孩子他一直就很困扰，说，哎，像我这样的，因为这男孩子很优秀，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还没有女朋友？ 嗯， 然后他就说罗了一下他的很多特长，比如说他爱好的非常多的那种、 嗯、 比如说像爬山呐、啊、设计啊、 嗯、 然后他本人自己在专长的这个领域里边又非常的优秀，然后他就经常说，哎，他说你看像我们这样的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我觉得别人看了可能都觉得很奇怪， 嗯， 我自己也想不明白，然后我说你都怎么跟人家互动的呀，然后他也没说，他说我觉得互动挺正常的。后来我发现就在一个特殊的场合，我发现他在跟女生互动的时候，就周围是一群女生，只有他一个男生、 嗯、 他就一直在说他的前女友是多么优秀、 嗯、 就是啊会跳舞，然后跳到什么什么样级别，会唱歌唱到什么样的专业程度、 嗯、 然后我们所有的现场的女生，然后他还说，你说像我这样优秀的人，然后那个为什么，接着还是这个表达，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呢？然后我们说，我们都理解你为什么没有女朋友了。然后他说，你们怎么理解的？然后其他女生都不说话了。后来我就私底下告诉他，我说，你不能老在别的女生面前说你的前女友有多么优秀， 嗯、 这样子在别的女生那里就是觉得在你那里没有缝隙，你的世界全都是你前女友的优秀、 嗯， 而我们觉得比不上你前女友那么优秀。我们跳舞没有那专业水平，我们唱歌也没有唱到那种程度。然后我们怎么跟你接近呢？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了，因为我 PK 不过你心目当中那个完美的前女友呀。 嗯，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样的男生哈、啊 嗯， 刚才大英也说了，其实他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挺优秀的一个男生。 对对对。 但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呢？就是、 这里边我觉得会有一个点是，男生和女生他们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 嗯， 他觉得对方的某些优点弥补了自己身上的某些缺失。 嗯。 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在说自己所谓不管是前女友还是现女友还是前男友还是现男友，在说另一半的时候，他是有一点点。说的难听一点啊，叫狗仗人势。 嗯 啊，这个不是骂人的话，就内心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呢？你看我的另一半这么优秀，你看你们是不是也高看我一眼？ 嗯， 就是他用一个相对来说更优秀的人跟自己在一起过来标定自己处在某个优秀的程度上。 嗯， 但是对于其他的所谓的就是可能最进一步的发展感情的人来说，他那个可能性就被降低了、 嗯、 因为你在对方面前在展示你的优越感，而你的优越感呢是在借助别人的这个事情上就是发生的，所以大家可能不要轻易的去把前女友的某些特质或比如说前女友照片啊去给别人看，如果这个女孩子看的女孩子刚好没有你前女友漂亮，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你们俩的可能性就变得小了。 对，或者是说不知道这一类人哈、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嗯、 他可能会不会有一种心态、 嗯、 就是说他想引入更多的竞争，就是未知的竞争者、 嗯、 然后来抬高自己的，说的难听点，身价哈， 对， 比如说通过这些人来抬高自己的， 这话我觉得不难听， 抬高自己的身价，然后想让这些、 嗯、 其实他觉得还是有兴趣的一些女生去更高看他一眼、 嗯，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心态在、啊。 我觉得会，就是男生在这个异性面前， 嗯、 或女生在异性面前，男生会更典型一点。男生不仅去夸自己的前女友， 嗯、 男生还会夸耀自己的，比如说。我有钱呐， 房子呀，车呀， 对对对， 然后、啊、 但是你会发现女生在这个表达面前，有的女生就是吃这一套，很多女生就相对独立的女生是不吃这一套的、 嗯、 当男生去表达这个我们家有什么样的背景呀、 嗯、 女生会很不屑，因为那女生说我又不靠你这些，你跟我说这些是要干嘛、 嗯， 就是这个女生第一时间就会 pass 掉这个男生去彰显自己的这股力量，因为她在这个男生身上没有看到说建立关系的诚意，而只看到了一种炫耀的这样一股力量。 嗯， 所以我觉得男孩子可能要收着自己那个愿意表现自己的那个力量，如果你想跟一个相对独立的女生建立关系的话。 对， 但是如果 旁边都是一些想要依赖你的女生啊，那你随便炫耀吧，嗯，可能会吸引他们。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哈，聊了一下关于这个情感竞争者的一些话题啊，因为可能更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在这个情感当中，不可能说是一帆风顺的， 是的，是的， 就一定还是会有一些咱们说到的这种情感竞争者呀，或者说一些这个曲折存在的哈。那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待？其实这是一个好大好大的话题， 对， 就是 要聊很久也聊不完。 对对对。咱们今天只是初步的聊了一下哈，这个有机会我们以后可以再继续交流，也非常感谢大英啊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稍后呢，我们将收听到的是挑战新歌声，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